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帝子元的目光在施元朗的骨灰盒上逡巡了片刻才收回，他放下布帘，神情沉下。 明明可以快马走近路将骨灰送回将军府，却偏偏安排重兵绕过半座城的街道，这段回城分明是引寒夜出手的第一步。好在寒夜部下的探子一早便查明施元帅的骨灰早已藏于师府书房密室之中，书房四周守卫并不算多，如今招摇而过的不过是个假货。等引开桑岩制衡住墨天，连蓝青投鼠机器，寒夜抓住时机夺回石元朗的骨灰离开将军府也并非不可能。长青，转道向右。 是小姐。 马车外直边的青年应道，手一挥调转马头朝偏僻的小道而去。西北局势日益紧张，洛明熙放心不下帝子元的安危，将长青遣到帝子元身边，恰逢此事便跟着帝子元入军县城护卫他的安全。去往师府的大道本就百姓众多，护卫队的出现更是堵死了这条路，眼见着一时半会儿是通不过了。是以这辆沉木马车另行换路也没引起旁人怀疑，人群中的桑岩也是如是想。见马车拐进偏僻的小道，他眼中金光一闪，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意，领着十来个内廷暗卫悄悄尾随而去。 走。 百姓被双鹿节和护卫施元朗骨灰的队伍吸引，其他街道不免冷清。帝子元拐进的小道上隐约能听见不远处的热闹，只有两三个老者露出浑浊的双眼，倚在门边抽旱烟。车咕噜的声音由远及近，他们疲懒地打量了马车一眼，复又垂下头漠不关心。桑岩领着人隐在屋檐后观察了片刻，没发现异样，想着这段路是唯一的机会。见马车正好行至小道中间，他打了个手势，屋檐上的暗卫将容貌遮住，分成两股向下拦去。数个人影夹着强烈的战意袭向马车，那马昂头嘶鸣，陡然停住向前的蹄子，惊慌朝后退去，惹得马车一阵颠簸。长青用内劲握住缰绳安抚住马儿，才稳住了马车。车内弟子元在车身颠起的一瞬拿起了小鸡上的茶盅，一口抿进，敛住神情，坐直了身子，如意全身紧绷，抬手扶在一旁的长剑上，眉重重皱起。数个身着普通百姓服饰看不清容貌的人手握弯刀，团团围在马车周围。恰在此时，桑岩蒙住脸一声暴喝，挥着一柄乌金弯刀从屋檐上跃下，直直向长青额心刺去。莫天要活捉的只有西云幻，他可不会顾及一个护卫的性命，解决了此人，西云幻自然手到擒来。桑岩生了一击必中之心，这一刀刺来雷霆万钧，青年仿佛被强大的杀意笼罩，直愣着眼一动不动。桑岩唇角勾起志在必得的笑意，弯刀临近眉心的一瞬，出乎所有人意料，垂眼坐在车架上仿佛已经吓傻的青年猛地窜起，一根铁棍突然出现在他手中，竟毫不躲避地朝桑岩手中的弯刀迎去。棍刀雷霆相撞，强大的内劲引得一声巨响，飞沙走石中只看见两个人影急速分开。长青借着内劲在空中回旋几步，才重重踩在马车车沿上，他脚下的车架出现几条碎裂的细纹。长青眼神一暗，藏起握着长棍有些颤抖的手，把口中涌上的鲜血又咽回了喉咙里。 哼， 长青微不可见的沉哼声传进车内，感觉到刚才马车外凌厉的一击，弟子元抿紧唇，眼里的担忧一闪而过。如意拿起长剑就要冲出去帮忙，却被弟子元压住手。他朝如意摇摇头，隔着布帘望向车外的眼底，犹若附上了一层寒冰。桑岩要活捉的是西云幻， 只要西云焕不在，他并不会耗费内力节外生枝去伤长青的性命。桑岩落在地上只退了一步就稳住了身形，他望了不动如山的长青一眼，神色很是难看。 那晚拦我前西云焕的人轻功虽好，内功却平平，这个护卫内劲虽不如我，可我若想在片刻内活住西云焕也绝无可能。想不到西云焕身边居然高手如云。 阁下是何人？朗朗乾坤当街行凶，莫不是弃我朗城息事无人？ 西云焕是未来的北清皇后，若是知道我曾经劫持过她，还对她身边的贴身护卫毫不留情，日后我定会成为中宫之主的眼中钉肉中刺啊。 隔壁街道上抬着施元朗骨灰的护卫队愈行愈远，见有脚步声朝这条街道走来，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桑岩微一抬手，不顾前辈的身份，领着暗卫挥舞着弯刀再次向马车攻来。一时间被包围的马车在漫天刀影下犹若孤舟。正在此时，街道门店前浑浊无神的三个老头突然眼中金光毕露，将手中的烟斗朝攻向马车的暗卫扔去。凄厉的惨叫声此起彼伏，被烟斗击中的那三人身形一滞，手中的弯刀自空中落下，整个人也朝地上落来。三个老头身形一动，从不同的方向踩着落地的暗卫合成围攻之势，将其他暗卫拦住。没了其他人合围，长青迎向桑岩，把他牢牢拦在马车一米之外，让他再难进一步。场面局势瞬间僵持住。桑岩瞥了一眼那几个突然冒出来搅局的老头，一眼认出为首之人便是那晚拦住他的人，他心底陡然一惊，生出荒谬的感觉来。明明是他来擒西云焕的，怎么如今的情况竟像是他被设计了一般？还来不及细想，烈马长嘶声在身下响起。那晚跟在西云焕身边的丫鬟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车架上，挥舞着马鞭，从几人打斗的空隙中驾着马车向街尾奔驰而去。桑岩脸色大变，身形一转就要去拦，却被长青死死困住，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马车飞速转过街角，失去了踪影。君家书房内，君玄正坐在书桌前查看这几日探子传回的密信，此时一只信鸽从窗外飞进，扑哧扑哧落在他手边。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密信传来？ 他神情一凝，拆下鸽子脚边的密信展开。君玄扫了一眼，猛地起身，慌乱之下竟将桌上的杯盏掀落在地，清脆的琉璃片在地上打转的声音惊醒了他。 来人，备马！ 君玄大跨几步，匆匆朝书房外走去，一向冷静自持的声音里划过一抹颤抖。那封密信打着旋儿落在地上，只零星瞧见潦草的两句话：骸骨埋近郊，今夜之局乃引君入梦，成交20000北秦铁甲军，半刻前受令，为师府，凡闯出者立诛。 施元朗的骸骨早已埋在城外的石家坟冢里，书房内秘密藏好的骨灰也是陷阱，寒夜只要出现，断无机会再从地道逃出。连兰琴机关算尽，请举城兵力围杀寒夜，从一开始他布下的就是一场毫无活路的死局。子元陪寒夜同赴此言，无异于共赴黄泉。 载着弟子元的马车在驶离北秦暗卫围追阻截的街道后急速朝师府而去。如意拐角时朝身后回看了一眼，他看见长青尚能困住桑岩，才抿紧唇握住缰绳引着马车离开。不过片刻，马车便只隔师府大门百余米。这条街道人声鼎盛，即便桑岩追到也不敢再轻易动手。如意舒了口气，远远望见连兰青从马上跃下进入大门，才朝马车里低声道： 小姐，咱们来的时间正好，刚刚连兰青回府了， 等半刻钟后再进去。 师府大堂内，连红被一众商人围得团团转，眼见着莫天离了护卫保护，一个人在庭院里越走越远，这群平日里低眉顺眼谦和低调的大境商人也不知怎么回事，今日力气格外的大，脸皮也格外厚。连红急得吹胡子瞪眼，扒拉着围着的人，却还是有意无意的被阻在原地。师府的修建格局传承西北建筑的大开大合，堂外跨过庭院，连着政府大门，左边一条回廊直通梧桐阁，右边穿过拱门，沿着鹅卵石小道拐个弯就是书房。此时莫天隐在回廊的阴影后，负手沉眼望着庭院入口处。 晚宴已经开始半个时辰，桑延带了十几个进宫高手，怎么会带不回一个西云幻？除非连兰青去城头主持祭祀大礼的消息数日前就已传出，难道西云幻去城头拦他了？ 将军到！ 莫天心底的念头刚刚冒出，大门口侍卫的喊声传来，连兰青的身影远远可见。莫天轻舒口气，皱起的眉头展开，看着连兰青大步朝内院走来。连兰青入府半刻钟后，如意掐着时间赶着马车向师府大门驶去，一靠近便被守门的侍卫拦住。 里面可是西小姐？ 丈高的北秦侍卫朝马车上迎风而展的贪狼惊奇看了一眼，脸上的神色从谨慎变成了敬重。这是今晚入府的最后一张请帖，想不到竟是西云幻持帖而来。如意沉稳地点头，将请帖递出，一副大家风范。 连将军威名远传朗城，我家小姐也有所耳闻，前日夜里小姐赢了一封连将军晚宴的请帖，今日特来拜见连将军。 我家将军一向仰慕西老元帅，小姐既有心见将军，寻个空闲时候来就是，不必拘于今日。 这侍卫看起来有些迟疑，话还未完，身旁的侍卫已经重重戳了他一下，眼底露出一抹不赞同。这侍卫自知失言，移开身子朝里一摆手。 将军刚刚回府，小姐来的正是时候，请西小姐下车入府吧。 他话音刚落，一只修长的手掀开布帘，弟子园已从马车上走下，立在他面前。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